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、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60集，给你我的生日纪念。 自己带了太多负面的东西离开，又跑到这样一个深山老林里，整天这么坐着，长此以往会精神分裂的，俗称变态。 司藤看了秦放一眼，秦放全当没看见。 来之前我想过，你又看到我或许会烦我，可是有我烦着你，你至少还会皱皱眉头说说话。我要是再迟点来，你大概要在树底下作画了。 如果我确实烦你，让你走呢？ 秦放一下子愣住了，八卦黄泥灯的灯焰飘忽了几下，就快要燃尽了。火光映在司藤的脸上，他的神色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为什么还要这样呢？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不近人情呢？秦芳觉得自己真的是憋屈的厉害，不只是这一次，从一开始就憋屈，从遇到司藤开始就很憋屈。秦芳看着司藤，胸口起伏的厉害。司藤一直盯着秦芳看，后来忽然扑哧地笑了出来。司藤伸手握住了秦放的手，说了句， 好了，我不说了，再说你要哭了。 八卦黄泥灯的灯焰就在这一刻扑地灭掉了。秦放后来觉得奇怪，这个时候他应该想很多很多事情啊，比如司藤为什么握住了他的手？这里面有什么隐含的意义吗？再比如，必须要去分辨，自己没有想要哭，又不是小孩子，怎么会动不动就哭呢？但是都没有。那个时候，秦放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以后，大概也再也用不着这盏灯了。半妖司藤西竹篇完，接下来是半妖司藤独家番外。西竹20岁生日前两天晚餐的时候，邢先生特意问他想要什么礼物。想要什么礼物呢？邢家是大富之家，能用钱来计价的好玩意儿从来不会短了他，从来不存在那种苦苦巴望长久等待，喜欢了什么也没一台就有人买了送来，或者是养父养母买，或者是两个哥哥买。自己还缺什么呢？西竹聪明漂亮，家境富裕，父母疼哥哥宠，群下从来不缺爱慕之臣，学校里有帖子专门扒他。那个邢家的白富美四个字，人生赢家，多少人羡慕他的人生啊。那西西还想要什么礼物呢？邢先生温和地笑， 西西，一家人别客气，想要什么尽管说。 客气？切，他怎么会客气呢？客气的是邢家人，从小到大待他如同贵宾，朝夕相处那么久呢，邢太太带西西还是那样小心翼翼，生怕一眨眼他就飞了。所以西竹在心里想，自己要说的话一定要斟酌再斟酌，不能触动邢太太敏感的神经。西竹说， 爸爸，你能不能安排我见见秦放叔叔？ 西竹怕二老多心，他急急解释道， 生亲不如养亲，我永远是您和妈妈的女儿， 只是人之常情，我也挺好奇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也想知道我真正的生日是哪一天。 西竹现在的生日是以他被送养到邢家的日子为准的。餐桌上陷入了短时间的寂静，顿了顿，大哥邢子豪说， 爸爸，西西说的也有道理。 是的，西西到邢家时已经开始记事了，她不是两三岁的小女孩，熟悉了新的环境之后就能把前世完全勾去。西竹记得秦芳，那个始终带着温和的笑的，对自己细心呵护的叔叔。有一次，西竹偷偷跟邢子豪说， 大哥，你说那个秦芳会不会是我爸爸啊？ 人就是这样，你不给他答案，他的意想就如同长出翅膀，自己给自己描摹一万一千个答案，每个都那么真。自己还缺点什么呢？不过是缺一个问题的答案罢了。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也不来看我？这些我都想知道。 邢先生沉吟道， 秦放。 当初秦放把西竹送来的时候，曾经明确对邢先生表示过，他不会再来看西竹的。邢先生其实很感激这一点，收养家庭是想接纳一个孩子成为家人，而不是跟另一个家庭攀援结亲。面对这个孩子千丝万缕的前情，当初的邢先生还是多问了一句， 如果他吵着闹着一定要见你呢？ 秦芳当时说， 如果是小孩子的那种吵闹，你们自然有办法应付，如果西西长大了记起前世，或者想追根溯源寻找身世，那你就把这个拿给他看。 秦芳留下了一个地址。邢先生把那张字条翻了出来，折叠得整齐，因为时间太长，纸张存放得有点变黄发脆了。岁月就是这样，无声无息地侵蚀每一样东西。西竹居然有点紧张，他伸手把那张字条接了过来，小心地展开铺平。字条上的那个地址在川地青城。邢先生说， 秦芳当时说，如果你一定追问，就把这个地址给你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只能你一个人去。 二哥邢子俊当场反对， 那不行，西西一个人出远门，出了事怎么办？外头坏人那么多。 坏人？对西竹来说，坏人只存在于外头，书里，屏幕里，想象中。西竹的实际生活里是不可能有坏人的。邢家给了他公主的水晶透明罩子，连照进来的阳光都要过滤。邢先生说， 我也有这个担心，但是秦芳说了，只要有人陪同，西西是找不到他的，要么不找，要找的话就要独自上路。 没关系的，我都快20岁了。 20岁呀，搁着古人已经成家立业，功成名就，难道自己连独自出趟远门都不敢吗？西竹看着餐桌旁的每一个人，眼神热切得让人不忍心拒绝。邢子豪说， 但是西西，你要想到一个可能，你5岁来到家里，现在快15年了，也就意味着那个地址也快15年了。 西竹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，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了，从前的时代什么都慢，10年20年除了人老些，其他都还是一个模子，现在不同啊，1-2年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纸条上的那个地址很可能不在了。 秦放叔叔，自己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他吧。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西竹盯着那张字条，把每一个字都牢牢地烙在了心里。他说， 总之我要试一试的，不管能不能找到，试过了我就心安了。 邢太太帮西竹收拾好了行李，什么都想往里装，吃的穿的用的，连喝的水都往里放。他说外面的水不干净，这个超标那个超标的，喝了对身体不好。西竹失笑道， 妈，我一个人拎不动的，拖着都好沉啊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怎么忘记这个了。邢太太又赶紧把东西往外拿。邢先生笑着过来说， 拖着行李一看就是外地人，引人注目，西西背个小包就行，带上卡现金和手机就好，记得随时发信息回来报平安。爸爸待会儿给你发个通讯录，是沿途各地爸爸有交情的朋友，万一有什么事呢，就打电话向他们求助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尽管麻烦他们。 这才叫儿行千里母担忧呢。西竹要走的一步一步，他们都提前帮他走过了，细细丈量，清理路上每一块土坷垃。西竹的眼睛有点发烫，有一瞬间，为了不想让父母担心，几乎都想放弃去找秦放的念头了。临睡前，西竹把那张字条折好，放在了床头柜上，躺下了又不放心。那张字条轻飘飘的，这万一要是飘走了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又爬了起来，找了一个杯子把那张字条给压住。这天晚上，西竹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，他还只是四五岁，哭得很伤心，死死搂住秦放叔叔的脖子问他， 秦放，你是要把我卖了吗？ 秦放转头看向西西，说道， 你自己说，西西，我是不是给你找了个好买家？ 西竹被问得瞠目结舌。 是啊，父母很好，哥哥很好，一切都好。但是啊，怎么说呢，总觉得缺了什么，到底是意难平。唉。 梦里，他轻轻叹气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